大米， 你别逗了，好冷啊！ 哎呀，已经快过年了吗？当然会很冷啦。 是是是， 今天是腊月初八， 腊月就是好冷的呀。 腊月本来就是冷嘛，不过一到腊月呢，我们就感觉到春节越来越近啦。 是的， 比如今天腊八就可以煮腊八粥啦。 哦，对呀，还有腊八蒜。 对，哎呀，你包蒜了吗？ 还没有呢， 快包快包快包快包嘛！ 可是我怕臭， 蒜怎么会臭呢？蒜很辣。 对，我也害怕辣。 你戴上个眼镜，戴上俩手套，然后再戴上个口罩，再穿上袜子，再穿上大衣，再戴上个耳朵套，这样就不会感觉到臭了。 还有防毒面具。 防毒面具？好吧，好吧，好吧，戴上防毒面具。哎 呀，我想起来了，原来有一位大厨师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哎，看耳朵兔子，你知道怎么样包这个蒜才是最好包的吗？ 我当然知道了，用手指头包吗？ 包之前必须得拍一拍它。 拍一拍？ 现在我不用菜刀，我用我的脚，我踩我踩我踩我踩。 停，他耳朵，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就没有洗脚吧？这些腊八蒜我们是要吃的。要不然你就先去洗脚，然后再来踩蒜；要不然你就直接用你的爪子啪啪啪啪把蒜按扁了。你自己挑一个吧。 好吧。 勤奋、善良、诚实、坚强、有爱。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叫杨艺林，是中关村小三年级十班的小学生。今天是腊八节，我和妈妈一起读了香香甜甜的腊八粥的故事。故事里的小女孩和奶奶一起熬腊八粥，帮着搬东西、添柴，还给年龄大的爷爷奶奶送粥，让人觉得特别喜悦和温暖。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大朋友张秋生和朱成良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香香甜甜腊八粥》。有个梳两个小辫儿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嫣儿，她住在一个村子里，这个村子在一座大山的山坳里面。嫣儿的家就在村子的东头。嫣儿梳着两个小辫儿，穿着花棉袄、花棉裤、小棉鞋。在这个村子里呀，别人家的院子都叫张家院、李家院、赵家院，姓什么就叫什么家院，只有嫣儿家被叫做红氏大院，因为嫣儿家的院子里啊，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上面结满了红红的柿子。这会儿已经是寒冬腊月了，嫣儿每天都翻着日历，盼望着腊八节快点到来。在咱们中国呀，每年到了腊月，也就是农历一年的十二月，到了这个月的八号这一天，也就是农历的腊月初八，就是腊八节。到了这一天呐，好多人家里都要熬腊八粥。在今年的腊八节的前一天，一大清早，嫣儿就和奶奶坐在大柿子树底下，准备熬腊八粥的东西。熬腊八粥要用到好多好多的东西呢。嫣儿和奶奶准备了 大米、高粱、玉米、小米，还有好多栗子、胡桃、红枣，哇，每一样都是好吃的。他们好不容易把所有的东西都一个一个仔细地挑好了，长虫子眼的、坏掉的都扔出去，然后啊，还要在水里仔细地洗，洗得干干净净的。呵，小老鼠们一看，有这么多好吃的小果子，还有小种子，都跑出来，叽叽叽，吱吱吱，想要来尝尝呢。在腊八节的前一天，熬腊八粥的东西准备好了。等到了腊八节呀，这一天一大早，燕儿还没起床呢，一睁开眼睛就闻到了粥的香味儿。啊，已经开始熬了吗？他一咕噜爬起来，穿好了棉袄棉裤，来到了灶台旁边。在燕儿住的北方的农村呐，每一家都有一个大大的灶台，上面有一口比小脸盆还要大的锅，这就是家里的灶。燕儿的妈妈这会儿正往灶台的肚子里面添柴火呢，柴火烧的火旺旺的，烧的火呀把大锅里的粥烧得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直冒泡泡呢。昨天燕儿和奶奶准备好的东西都放进去了。奶奶说，熬腊八粥就得用大灶大锅，这样啊，熬出来的粥才会特别的香。 可不是吗？瞧，小老鼠们也闻到香味了， 他们也想尝尝腊八粥的味道呢。灶堂里的火还在烧着，锅里的腊八粥啊，已经冒出了很浓的香味来了。小狗也闻见了，扒着灶台，只想尝尝呢。当腊八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唱歌的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了。腊八粥终于熬好了。这个时候，放羊的人也赶着羊群回到村子来了。不过现在还不到喝粥的时候呢。奶奶先盛上一碗粥，把粥放在祖先的灵位前面，要先祭拜祖先和神灵。奶奶烧了一炷香，插在香炉里，然后和燕儿站在神灵的像前面拜了拜。奶奶是这样做的，奶奶的奶奶也是这样做的。接下来就是燕儿的任务了。燕儿拎着盛腊八粥的锅，给村子里几位年龄最大的爷爷和奶奶送去。 嘿，小燕儿，你来啦！ 爷爷，爷爷，我来给你送腊八粥了，是我和奶奶熬的，可香了。 送完粥以后啊，中午的阳光把院子晒得暖融融的，燕儿一家人坐在柿子树下喝着腊八粥，连小狗和树上的鸟儿都分享着这一年的成果和腊八节的快乐呢。 还剩下一些粥， 奶奶说这是留给爸爸和叔叔的。燕儿知道快过年了，在外面打工的爸爸还有读大学的叔叔都要回家来了。奶奶还盛了小半碗腊八粥，要燕儿用小扫帚涂在院子里的树上。瞧啊， 小狗、山羊、小羊还有小耗子们可都等着来舔呢。过完了腊八节，山里就开始下雪了，好大的雪，到处都是白白的。燕儿和村里的小伙伴迎着雪花在山坡上唱起快乐的歌谣，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哇，故事真好听啊，还有时间呢，我们再听一个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意大利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安娜·卡萨利斯和马克·坎帕奈拉，是由幼儿画报图书编辑部改编。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鼠宝贝旅行版》，香香的饭菜。小鼠宝贝，两只大耳朵，一条小尾巴，还长着胡子。他穿着蓝色的上衣，正站在窗户前面向外看呢。外面下着大雪，小鼠宝贝心想， 哇，雪好大，明天早上能堆大雪人了，太好了。 这时候老鼠妈妈喊他，小鼠宝贝，来吃饭了。小鼠宝贝来到餐桌前，他坐在他的椅子上，妈妈给他围好围巾，可是小鼠宝贝还在想着看下雪呢，他现在不想吃饭。小鼠宝贝闹情绪了，他不开心，他发脾气，他抱着胳膊，嘟着嘴巴，不肯吃饭。妈妈耐心地劝他，哦，快来尝尝，香喷喷的胡萝卜汤，是我用最嫩的胡萝卜包的哟，你肯定喜欢。可是小鼠宝贝却说， 我不爱吃胡萝卜了。 哦，这就怪了，哪只小鼠不爱吃胡萝卜呢？妈妈要给他吃新鲜的奶油乳酪，他也不肯吃。 我不要吃饭。 说着，小鼠宝贝就从高高的椅子上蹦了下来，拉着他的小泰迪熊回房间去了。这下，妈妈可是真的生气了。他两只手插在腰上，对小鼠宝贝说，小鼠宝贝，你知道你有多幸运吗？这么冷的日子，树林里别的动物都还在冰天雪地里饿着肚子，你还有香喷喷的热汤喝，可是你却不喝，发脾气。啊，妈妈说的没错。就在这个时候，咚咚咚，有人在敲门。是谁来了？小鼠宝贝赶快跑过去看。哦，门外有一只戴帽子围着围巾的知了。咚咚咚， 啊，请开门。 它裹得可真严实，但还是差点就被冻僵了。妈妈打开门，请知了进来。知了背着一把吉他，他用很虚弱的声音说， 能给我一勺热汤或者一小片面包吗？我好饿呀。 老鼠妈妈忍不住说，啊，又来了，每年冬天都是这样。知了啊，为什么你在夏天就只顾着玩，不知道给自己 多找点东西到冬天吃呢？ 妈妈说了知了一顿，可是她又同情起知了来，就跟往年一样，每一年知了都会来找吃的。妈妈端起刚才给小鼠宝贝盛的汤说， 哦，这只任性的小老鼠说它不想喝汤，那我把它的汤给你喝吧。 汤还热着呢，知了高兴地咕咚咕咚地喝起来。 啊，天哪，这汤实在是太好喝了。 知了把一碗汤喝得精精光，一点儿也不剩。他又惊讶地看着小鼠宝贝问他， 这么好吃的东西，你真的不想吃吗？哎呀，这么说吧，你根本就不知道饿肚子是什么滋味。外面呢，除了冰冰凉的树皮，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啊。 知了喝完了热汤，吃饱了，他高高兴兴地弹起了一首告别的歌曲，就这样弹着吉他唱着歌，然后出了门。这个时候，小鼠宝贝正在想刚刚知了说过的话。 啊，外面只有树皮吃吗？哦，这太可怕了。 啊，妈妈，我的汤一点儿也没有剩下吗？我突然有点想吃东西了。 老鼠妈妈高兴地说， 哦，当然有了，汤还有呢，我的小鼠宝贝，我现在就给你盛一碗。 小鼠宝贝赶快围上小围巾，坐在了他吃饭的小椅子上。他用勺子舀起汤送到嘴巴里，大口地吃着。 真好吃。 小鼠宝贝把盘子里的食物都吃得干干净净，连一点渣儿也没有剩下。这一次啊，他心满意足地舔着小嘴巴，满意地对妈妈说， 妈妈，我再也不耍脾气了。哦，天哪，要吃冷冰冰的树皮，想想都吓人。 老鼠妈妈高兴地抱起小鼠宝贝。 好吧，来，亲一个。 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海淀区玉龙幼儿园的杨开林小朋友要跟我们说的儿歌是《小不点儿去茶馆》。 小不点儿去茶馆，喝了碗茶，摔了茶碗，老板让他陪茶碗，他向老板眨巴眨巴眼儿。第二天，老师让他做早操，哎呀，我的腰，先吃大面包，赶紧回家贴药膏，左贴贴，右贴贴，看谁是个乖宝宝。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小不点儿去茶馆，小不点儿去茶馆，